언제 재물도 힘이 장하고는 모놈 진보나도 다들 다른 장도 돈바도 이제 장라티 점사로 미사로 세미 장검사 자와도 이제는요라 지금에 던져 잘라 소란데 공제 또반 보러 신기로 공제 또반 보러 신기로 공제 또반 보러 신기로 무상생생 원냐 앞에 장안 지난 자 我今见闻特殊者缘皆如来真实也，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第一次三地十界特别相继生化三化全部初级阶段，这次阶段，家伙人用难得可得观察了，家伙人用求即度等即定得等即定见等人根得等人根见的道理，三界等相继生化他等乐等。这一点不能当个第四生气杂生的念的人里边的人呢就记得这个张家人逆生假如提上帝了做了中等的这个政治局做了等于怪力了张家人的这个张才人马了做中等的金家伙人了干啥吧这个上帝的建议用手自己的这个张家人太阳也不是马了做电脑上去生活才影响不怪了气候的那般的种这是第二章，这是第二章，马之外章，这不是第二章，这不是第二章，马之比马之比生成了那么多，然后第三节了说了中等的，这个运气托马呢，给予咱们热情不准的，昔日托马呢把勇士你呢三弟弟送其他人的，那不能怎么你那样。这个穷我来说不娘头当他当和当地址当地址当马我们身上南地地址是比人般的最多送得的图那个铁粽的你的你的八五你的你的你的我把这几笔修了中的地址将跟的那些的你把呀那些地址的设备在人手的德智能了相处生活才一年不说把烂地有那个是说把这份下巴掌没那么这份大把拉松比三级没提比这把掌接人们也是单独说了三级经济和人要了怪在了会拿东升级东钱不得了自相当拿事当这当得当你妈当拿咋当啥都说个人人那个查的的接人的查的地上人人人的起我更改的接人起我更改心密也心马人人人的一定的责任一定人人能得人人人人的个人责任个人人人能得人他的责任去说把人人呢他的推个人个人责任一个呢上帝想去生活才一年不杀去把你把你弄杀去你把你弄咋把这个弟弟长呢公个会得了家东个参了家的面呢想去生活三亿年不年土等让上帝当让上帝是结论在比长呢木马狗说家伙了样想去生活的三亿年级别增值当木了来带你马文文日记我跟日记我木跟上去给想去生活三亿年不参的土八个多个七八个清彩八个三年九八个九八八八年中第一个是个村里村里去举八当古八当Jam Zubi Varda, Kiba, Granzak, Granzak, Lan Yapchakta, Lan, Lan, Lan, Yapchakta, Simchi Sarsam Gyanes, Tieni, Anson, the Tongre. Lan Yapchak, Yero, Jahore Yam, Shanshu Sangwa Sai, Nyambo, Shanshu Sangwa Sangwa Chambo Sai, Nyambo, Hun, Jotome, Jotome, Kara, Chifu, Dome, Narona.清德地位置的阶梯才能一点点带上十八三阶那么两万多吧他们是当三百级下的三阶优秀呢第一次清德哥哥都能动个肩吧参党会议的那个三阶级各种方面第一种的现在这把阶级我们就把这个下巴到我们这个大概你认真参会咱们自个这把乐给你带上十八三阶那么两万多吧他们是当咱们清德格瓦拉格萨拉清德格瓦学习德第三地几十个我们托布人多那七年让步把德德格几十个深深那么扎尔下不错然后呢第一次清德格瓦德德德特别把德德基忙瓦拉格瓦七张美地瓦拉德他不接清波拉德德格巴当德格几用心哪里 主要这个身体能热热些，热热些呢，做的让你们不脏掉。我做的我们不脏掉的效果，三节的门内跌成四节的，大地了都搞了，加上些啊，吃吃，绝对没办法将大众享受生活承担把握。我们讲地藏经啊，明天没有课，然后星期四和星期五继续讲地藏经啊。我们一般这个礼拜的话呢，一二和三和四五。可能下一周的话呢，也基本上是一样的。暂时这样的。那么有点感冒，可能是那个啊，就讲的不一定很成功啊。昨天我。就那个，以前有人说过，那个说感冒的时候什么药都不吃，只喝开水就很好。但我喝了两天的开水也起不到特别大的作用，然后再继续喝吧。这个是水还是茶？应该是茶是吧？茶也没事吧？这样的，今天我们课前也算是课里面吧，就是讲一下那个，我们现在讲那个地藏经的时候呢，也是大家还是有意了啊，就我看那个通过各种方法来，大家也在那个接受听闻，这是非常好。如果听闻以后的话呢，尽可能的就不要这个断，虽然我没有正式的传承，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一个法啊，如果没有特殊有情况，或者是当天有特别特殊的话呢，那么第二天就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大家最好把它补上啊。就这一点就是很重要啊，就是这是生生世世就是文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缘起因缘。如果我们对每一个法，就学习和听闻的时候中间没有这个间断的话呢。那么将来生生死死对这个法呢，对自己，应该就是产生一个特别殊胜的因缘缘起啊，就是所以，我说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大家要一定要很认真的，就是善知善重。我也看到，就是我们好多道友呢，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大家也在接触当中，而且这些道友的话呢，确实是文化和文思的，就这方面还是音乐非常强啊，就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所以说呢，我想，像地藏经这部的话呢，也许可能你们以前学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一般是对一部法呢，就是要很多次的这个学习啊，就是很多次的学习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就是对这个法门就是特别的了解啊，就像我们大圆满前行和入行轮的话呢。几乎每年都这个不同的这个法师都在传啊，这样传完了以后呢，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法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熟悉，这样以后呢，自己在运用的时候也是容易这个运用啊，就所以学地藏经的时候呢，大家不要那个就简单的过了，就这样的话呢，也同样的这个花时间，就是如果你没有认真和认真的话呢。在这个时间上可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人证的这个收获呢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听闻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地藏经有13品的话呢，那么第一品啊道理品当中主要讲怎么讲的啊，就是为目这个地藏啊，就是这个佛陀呢就是为目亲说法的这个缘起因缘，就是这个虚品是怎么样的，就是应该讲。然后一直到就是最后，就像12品的话呢，就是见闻利益品啊，就是这里面主要讲那个 就是金刚什么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啊，就是我们这个听到也好，见到也好，甚至借助一念的这种功德非常大。我都翻译到那个第十二品的时候，确实特别欢喜。然后到最后一品的话呢，诸类品，就是诸类品当中主要讲，当时那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刚强老化的众生都交给这个地藏菩萨，就是佛陀说是你们看吧，诸类品当中还是这样的，全部交付于地藏菩萨。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就跟地藏菩萨的关系比较好一点的话呢，我们还是有这个有机会啊，就是有机会，就是现在我们世间人也是这样的嘛。下一个领导是哪一个领导？如果是这个领导的话呢，我跟他关系好一点的话呢，那我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这是实践的一个做法。但我们这个修行层面来讲的话呢，的确也是这个这部经，就是如果我们结上很好的一种因缘，跟地藏菩萨呢结上很好的因缘的话呢，我们以后呢就是各方面应该就是很方便的啊，就是这样的。那我本来想前面讲一些事情，但我前面讲的多了，到时候也讲不完，所以如果等会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课前的有些就也放在课后也可以先我们讲一下这个啊，就是对地藏这个经的话呢，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讲到昨天前面讲的是那个应该算是眷属圆满吧，就是这个佛陀在倒立天就是微目塑法的时候呢，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地藏菩萨的感召力和释迦牟尼佛的感召力呢，就是就应该就是来了，就是非常多的就是这个世界和他方世界的佛啊、菩萨啊、天人啊、龙类啊，还有呢就是什么这个贵圣啊等等，就是特别多，就是那么这个是这么一个因缘。然后我在这里呢就是想讲一下那个，如果以后方便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每一堂课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这个关于这个地藏经相关的一些这个感应啊，就是感应故事啊。以前我们讲那个金刚经的时候也讲过，后来妙华莲华经的时候呢也是讲过一部分啊，就是讲过一部分。然后这个地藏经的话呢有一部分是我前面就是翻成藏语，就是昨天也讲了吧，就一部分是没有翻成藏语，就是但我像是以后地藏经的这个感应录的有一个藏语的话呢，可能未来是就是对地藏菩萨就是有那个信心啊，就是这方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汉地的这个很多书里面呢就是比较多的，然后我看到的一个三宝感应录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姓钮的，就是他呢就是曾经有一次这个出门的时候呢，在路上见到了一个怪杖啊，就是拐杖，就是那个树杖，就是路上。然后他呢就是就看到那个树杖的上面呢就是好像吊有一个这个像，就是吊有一个像，但他也不知道上面是什么样的像，就是他那个树杖的上方有一个像。然后呢就是他带回来之后呢，就是他放在就是插在一个墙壁的这个就是上面吧，就是在放在他自己屋里的这个墙壁的角落上，就是他就插在那里。然后呢就是就一直没有怎么做。然后后来的话呢就是这个人他就是生病，就死了以后呢就是当时那个家人呢就是看到他的那个胸口呢就是一直乱乱的，就是好长时间的是没有退那个他的乱气，这样的话他们不敢埋葬，一直把他放着，就是放了这个一天两夜。过后的话呢就是他就开始活过来了，就是没有死，活过来了。但是活过来的时候呢，他一直泪流满面，就是一直哭着。然后他们问他就是这么一回事的话呢，他就讲了就是自己这个中印的这个经历啊，就是他说他呢就是到了那个中印法王那里的时候，刚开始呢那个中印法王的态度就是特别的这种凶狠，然后给他呢就是准备就是判决。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一个形象庄严的这个萨门啊，就是形象庄严的萨门。然后这个萨门呢就是出现的时候，就是中印法王呢就是马上那个座上下来，就是向他地面就是说是大德，你怎么会是来到这里，有什么事情在这里需要承办的。 然后他就是这个时候这个萨满呢就是说是我来这里呢主要是救我的这个施主，就是我的施主呢就是来到这里，就是你为什么是把他的造来，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放过他，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医方王就是就给那个萨满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人呢就是前世的这种业呢就是已经决定了，就是这个定业呢就是不可转变。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萨满呢就是说是我在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度岁天，就是在倒立天的时候呢，倒立天不是度岁天，在倒立天的时候呢，佛陀就是为我这个宣说佛法的时候，我是可以这个专点定义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菩萨，就是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放他啊，就是你可以放他。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在我们定藏经当中呢有些地方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本来呢就是我们有些确定的业呢就是不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但是地藏菩萨的这种加持，地藏菩萨是对末法时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因缘缘起。我们的那个地藏经当中呢好基础都是说是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跟站不住的众生是有特殊的这种因缘，就是我记得是应该两三处都有。所以说呢当时释迦牟尼佛对他呢就是也是这个定义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这种开许，特殊的一些这个这种加持也好，就是能力赐予一些能力吧。那么这样说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就这个是我中间插的这句话啊，就是到时候因为依靠那个地藏菩萨的有一些什么这个地利转变陀罗尼啊，就是有一些咒语，就是也有一些咒语吧，就是大家也可能会念。那么那个当时呢就是中就是这个中医方王术士那这个尊者的这种这个预言呢就是如此那么的这个坚定，就像是金刚山一样的，既然这样的话呢那我就可以放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萨满呢就是带着刚才那个钮先生呢就是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钮先生说是你是到底是谁，就是你是什么回事，让他说是你不认识我吗，就是我以前这个我的这个图像呢就是显现在你的这个书帐上面，就是然后当时呢就是你可以他算是可能供奉吧。但是当时那个萨满呢就是现的是形象是错漏的，就是在中医法王面前也是现的比较这个不庄严，就是很错漏的。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一路就是带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他就会了这个阳间嘛，就是在这个路途当中的话呢，就是后来就突然这个消失了。突然消失的时候呢，就是他已经如于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这个正常。然后他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他感觉到就是自己应该是一块地藏菩萨的这个他当时说是我就是地藏菩萨嘛，就是回来的时候，然后他那个就感觉到这个他就是地藏菩萨。然后呢就是他把那个树杖就是开始这个重新的供奉。然后呢就是他因为在中印的时候看到那个比较丑陋的现象，然后呢就是他开始那个就重新请那个雕刻师，就是重新呢就是做更好的那个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像。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架呢就是也是盖成这个就佛堂，就是然后叫地藏院啊，就是地藏院，就是就这个人呢就是是这样这个妙色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公案当中的话呢就是要知道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个是即便是这个一些不太庄严的这个地藏像，如果我们去重视供奉的话呢，你看这个人的话呢并没有这么供奉，就是但是地藏菩萨把他当作是一种施主来就是救他。所以说我们这个即便是不是特别庄严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要就是我们就是对这个地藏像的这个供奉，这个呢就是要相交代的这个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的话呢那么就是依靠这个地藏菩萨的这种加持的话呢就我们这个造的一些业，就是本身是就是我们有些人是我现在这个没有希望了，就是可能很危险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我们那个有些最近那个听什么那个世事无始终的话呢，有些道友都说是啊我跟某某某个人上市超过价格，就是现在我都没有希望了。 但是这个也许可能因为光超个价的是不一定是马上这个堕落的，但是呢有一些这个确实是比较严重的这种金业也好，就是确定的业的话呢，依靠地藏菩萨的这种价值的话呢，绝对不会堕落，就是这个是我们要这个要知道的，就是第二个方面的。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人就是他都是并没有这么的去这个供养和这样的，但是我们以信心和我们以这个恭敬心和虔诚的这种信心来供奉啊祈祷的话呢，那就是他的这个功德呢就是更不可思议的。所以从三个方面来讲呢，我想我们这个大家也对这个地藏经的这个意乐也好，对地藏法门的这种这个一定要这个兴趣就是一定要带上来，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我也在想说那个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呢，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的人的话呢，你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佛教的法门当中呢，有几个地方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得到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这种概念和或者是信心，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你的根基不同呢，就是有些人是可能学无常法就是对你很有帮助的，就有把握的。有些是学这个出离心，就是出离心对你有非常帮助的。有些是比如说地藏法门就是对你有特别帮助的。有些是大圆满的这种无二空性法，就是对你很有帮助的。凡是你自己觉得对你有特别受益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是再次的深入的去这个修行，深入的去思维。这样以后的话呢，那么这个法就是对你的生活还是有改变的，对将来也是对你有这个很大的这种转变和利益。否则的话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些法呢，就是凡是听没有呢，就是再听。学没有呢，就是在学；有没有什么感受呢，就是什么感受也没有；有什么收获没有呢，也没有。凡是我就像我们以前那个读书的时候，有些学生的话呢，对这个可以不及格，那个可以不及格，就是样样都不及格，但是他都在这个学，就反正对，比如说对每个方面都没有什么那个兴趣啊。有些学生的话呢，他对物理特别有信心，虽然他考得不好，有些。他对化学他对数学特别有信心，如果你对这个有一定的信心的话呢，我相信一定会是有收获的。所以我们学法呢就是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根基很不错的话呢，那对那个各方面的法啊，这个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无常观也好，空性观也好，大悲观也好，什么法的话呢，就是都学得很好的啊。就这种人是可能不多，就是有些人对什么方面的这种境界呢，自己都特别突出，特别这个明显的。这样的话呢，当然是最好的。即便是不能这样的话呢，哪怕是你一个法门啊，就是无常法门，就是你就始终是自己觉得啊，无常观呢，就是我还是应该是很好的。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你的这个修行呢，就是确实从无常观上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个每个人呢，学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至少也是一娘们呢，要学的就是非常深入。就这样的话呢，你的修行会成功。否则的话呢，可能你现在是暂时跟这个别人一起来学的，你自己没有什么感应和没有什么收获的话呢，你遇到了一些违缘，遇到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因缘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转变了，会改变了啊，可能会改变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和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群体呢，就是不一定是长期存在的啊，就是到一定的时候，你的周围呢，就是全部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见性完全是不相同的地方。然而你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可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修行的气氛的话呢，那你不但是不学，甚至可能会什么呢，就是会这个毁谤啊，就是有这种可能的。以前那个文革期间的话呢，我们这个应该土生土长的这个全民信教的一些藏族人的话呢，有一部分人是非常坚定的啊，就非常坚定的，就是哪怕是他在遇到什么样的时候的话呢，他不会舍弃三宝的。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他就比较怎么说啊，就是也不反对，就是也带着。但一部分的话呢，就是他就开始出来，就反对啊。那个时候的话呢，专门也有人来，这个汉地也是一样的吧，就是他们有些不专业的人呢，就是要求让有些专业的法师来讲什么呢？就是三宝就是没有什么价值，轮回不存在，前世后世不存在，让他们专门来就是传这个法。有些人是死活不会不会 不会不愿意就是给你讲这些道理。有些的话呢就是特别这个心甘情愿，就是去亲自自愿报名，就是啊我来讲啊，这讲的时候呢我都听过这样的一堂课，就是在我们在这个上楼的时候呢，我当时放猫女，就是然后放猫女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就是到一个亲戚家里来，就是就晚上到哪里来住嘛，就是就去外，就是然后父母同意了，然后我去哪里，就是然后说是那个就是晚上有个会议，就是然后我也去，就是就去一起参加。一起参加的时候呢，以前一个人应该是有出过嫁的，就是那个人就是当时在开始讲，就是然后我听了他的，就一方面是他就是晚上开会嘛，开会的时候他就开始讲没有什么三宝没有功的啊，以前是什么佛教是迷信啊，就是讲，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是很不愿意接受，就很不愿意，我很想跟他说，但是我那个就旁边呢就是带着我是那个我的叫什么义是吧，就是这个妈妈的姐姐叫义是吧，就然后他呢就是我跟他说我要不要先跟他就是说一下，他就一直掐我，就是说千万不要，就是这个很危险的。所以在想起来现在的话呢，就是那个时候是这个有些人是真的是别人来就是让你讲这些，就然后他自己也愿意嘛，因为他以前在学的过程当中呢，他虽然口头上是他会说，就是他以前就是也这个有什么这个三有三报二有恶报，以前也是给别人辅导过，就是听说是，然后后来的话呢也说是这个没有这个因果的话呢，就是他也会讲出来，就是确实很会说的，就是他很会说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心里面就是对这个三宝的信仰和对三宝的这种真正的这个决定性的这种信心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道友的话呢，我是这样想的，你是那个就从小都是没有这个习气，没有这个这种传习的，就然后中间呢就是因为种种的因缘，有些人是这个前世的处理性出来修行过来的，有些是偶尔遇到跟别人吵架，就是然后就开始学佛的，就是凡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人的信心是不稳固的。一旦将来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这个可能会变的。当然这个不会变的主要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有根深蒂固的一种见解和信心的话呢不容易变。所以呢我想每个人应该要这个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志见，这个很重要。那下面呢就我们就正式讲昨天他们说是我们8:55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主题，今天是不是56的多少？20还可以。下面我们讲那个20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四力法王菩萨摩诃萨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到三天的时候呢，就是就所有的这些眷属呢，就是都已经寄居在那里。寄居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对这个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就文殊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告诉他，如果是一切诸菩萨及天龙鬼神呢，就是次世界和大世界、次国土和大国土，如实来忌讳到道理天，如之速度啊，就是他说我们这个你这次看到呢，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佛陀啊、菩萨啊、天龙啊、鬼神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有些是这个世界来的，有些是其他世界来的，有些是这个国土，有些是其他国土。这个世界和国土的话呢，好像三文当中也不是特别就好分吧，但意思可能一样的吧，因为我们附近当中的话呢经常有比较相通的这个名词和相通的这个语言呢就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的话呢，有些面向就是说是这个世界，就是它就比较好懂，有些说是这个国土，就是这个可能比较好懂。那么这样的话也许可能有这个其他的这种意思吧，就是世界有世界方面来解释，国土是国土方面来理解。但是我们这个一般娑婆世界、娑婆国土也不能说吧， 娑婆国土，波斯界也是一个国土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吧。或者说是国土，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世纪极乐国土，极乐世，差不多吧。那么就是那这么多的就是积聚在这个道里天的话呢，那你知不知道就是到底有多少啊？就是到底有多少这个众生呢？啊，菩萨、佛菩萨就是这个。因为你来的特别多嘛，就是来的特别多的话，那就是这个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应该是他来就是有这个就了知，就是用通过他的智慧的话呢，应该了知。其实佛陀是完全知道的，但是佛陀呢，有时候是为了这个侵犯，为了这个让众生呢，就是也是接触一些疑惑，就这样这个提问啊，就是提问。那么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是拜谒呢，就是师尊。如有身同你呢，就是前劫测度啊，就前劫测度不能得知啊，就是文殊菩萨说是我是按照我的这种这个身同你，就是实证了我的这个身同。当然，这个文殊菩萨的身同的话，从文殊菩萨的传记当中啊，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文殊这个庄严国土经啊，就是还有那个什么深曼这个经啊，就是很多这个经当中的话，那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智慧呢，就是不可思议的。他事实上这个先际前夫也是发这个菩提心的，就是所以说他的这种这个智慧呢，就是应该是非常这个智慧第一，在我们佛教当中是这样的。但是通过他的这个智慧和威信力来去测度的话呢，不要说是短短的时间当中能测算出来，甚至过了1000个劫的话呢，就是那么今天就是参加的这个法会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就众数啊，就是就没办法就是得知啊，就没办法得知，就是所以当时应该说就是这个就像我们实践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开法会啊，就这个时候呢，就密密麻麻，就是人山人海，就是这样的，而且他这样的这个。插图当中的话呢，就是一乘插有乘数五，什么乘数插一亿插中一亿插中难思佛是吧？就像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一乘中的话呢有乘数的插图，那么一插图当中一亿插图当中呢也有就是难以想象的不可思议的这个佛陀和菩萨和还有其他这个众生，所以说呢这样的这种世界观的话呢，有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的确也是很难以这个揣测的，就这一点就是应该是就是大家应该清楚。那么当时呢，就是文殊菩萨他说是我就没办法，应该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二元对立也好，我们的分别思维也好，我们的这个根识的话，那就是很难以这个测度吧。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不分别的智慧呢，很难以测度的话呢，那我们的这种分别念的话呢，就是更是这个难以测度。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怎么讲？就是每个众生呢，每个众，什么每个，这个佛菩萨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我们有些那个，高僧大德觉得他的一些。转法轮的情景的话，那就是我觉得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法王如意宝的以前那个，比如说我们在藏地93年的时候，在这个我们下面的那个，就是现在的大门口那地方，就是开那个极乐大法会嘛。当时说是是这个即时完证，就是说是是即时完证，但现在从照片上看的话呢，的确是也是是认识。非常多的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通信也不是很方便，就是交通也不是特别便宜的，然后这个信息呢，就是也是特别的闭塞，就但是呢，就是可能依靠一种这个因缘，就是具足的时候呢，在我们人世间当中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是很难想象的，在那个时候，就是现在我们藏地。你看，就是到处都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路是特别不方便的，就是那么，现在我都有时候自己看看这些照片呢，是吧？那个时候为什么积聚那么多，就是那么多，就是，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如眼就是看到的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人类吧，就是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富藏大师啊、高僧大德啊，就是他们在转法论的时候呢。必定会是由这个其他的这个我们如眼看不到的什么这个鬼神也好、天龙也好、就是夜叉也好、包括阿修罗也好，就是任何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众生呢，就是都会有，都会有。就所以我们一般 开发会的时候呢，就是就以前的这个历史性的话呢，有多少人的话呢，就是一般的话呢，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称呼，比如说本来是100人，然后呢，你可能会说啊，就是1000人，就是1000人，就为什么呢？因为1000个众生就是肯定有的，如果我们没有报的话，那就是他们有点不开心，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就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们呢，就往往都说这个。会有这个比较数字，这个告数字比较多的一种因缘，所以在这里呢，当时那个这个在读碎在什么那个道立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的是不知道，就是大概有多少的这个众生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佛告文殊菩萨，就是我以佛眼观故呢，犹不尽数。就是、他说不，是你不知道，就甚至我作为这个佛的话，那就是佛有这个。佛眼呐、啊，什么这个慧眼呐、啊，就是肉眼呐、啊，佛就是无眼度具足吧，无眼度具足。但是佛以这个通达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实相和实数的这个佛眼来观察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数字呢，就是还是数不尽的啊，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就是隆重就是庄严的一个场面吧，就是佛陀的这种智慧的话呢，就是也这个数不尽的啊，就数不尽的。那么此界是。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那地藏菩萨九愿界以来的一度的、当度的、未度的、已成就的、当成就的、未成就的这些众生啊，就是因为这么多的来的话，那当然是一方面，我像是这个有一部分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转法论的话呢，不一定是全部都跟那个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有关系，就是有一部分呢，佛陀就是那么那个。功德庄严啊，端正圆满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尊者啊，就是他来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很多都是这个可能就是就对着这个佛陀而来的啊，就是佛陀而来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佛陀是为了彰显和为了这个宣扬啊，这个地藏菩萨的功德的话呢，他说是我也说不清楚。但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众生来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地藏菩萨啊，就是他是旧愿以来的，就是特别特别旧的这个世间以来的话呢，他已经就是度过的这些众生，就是可能现在的很多都已经成佛了，就是那么就是前面的不是诸佛菩萨里面好相当一部分是有些是可能文殊菩萨度的，有些大多数是地藏王菩萨度的吧，因为地藏菩萨。那在这个法会的话呢，就是他就可能地藏菩萨度的也可能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正在度的，就是当度的，就是正在他在度化当中，还有未来度的，对现在他有因缘的这些，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是就是一般地藏菩萨的，就是这种威仪呢，就是已经成就了的啊，就成就了的，还有一些正在成就的，未来这个成就的，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赖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就是这是这个佛陀呢，就是告诉这个地藏菩萨的这种这个对整个现场的这些这个参加这个法会的这些诸佛菩萨也好，就是其他这个天龙也差的这些因缘，就是在这里就是讲述了。